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For today, we have a new lesson. 也是活用名词从句。在这里头，我们看了 the right way, 叮，什么意思？干嘛什么？为什么会有叮一声呢？因为我拿笔出来了啊，那么就是注意到一些字啊，也特别特别的要让大家注意啊，那么就是要划线出来。 The right way to learn English part 1，要正确的方式，什么方式呢？ to， 你看这种引导不定式的这个 to 啊，它一定是小写在标题里头。 to learn English，但是老师你刚也说过那个的冠词或者是冠词要小写啊，不，它在这个开头的时候就只能大写了， the right way。 如果你再把 the right way 呢放在中间的时候，那个的就要小写， you should learn English the right way， 那个的就要小写了， in the right way， 那个 in 可以省得掉。好，学习英语的正确之道，我们现在先从头到尾为大家念一下。 Most people know that English i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and that a good command of English enables you to find a good job. However, they don't know what they should do to learn English well. They simply try hard to memorize new wordsor grammar rules. Somehow, they forget all the words and grammar rules the next day. Eventually, they give up learning. What a pity. 好，我们今天就把这一课呢先学这一小部分。他说 Most people know， 绝大部分的人都知道。知道什么呢？我都用 that 引导的名词从句做宾语，你看作为 know 的宾语。好， I know that he is a good boy. I don't know that he's coming today. I don't know where he lives. 等等，名词从句，有 that 引导的名词从句，有疑问词引导的名词从句，有 whether 引导的名词从句。我们已经讲过有三种啊，现在都在活用了。大部分的人都知道英语是一个国际语言， is an international， 念这个字的时候 international， international 不要念成 national， nah adding bad， bad bad nah 一样的意思， international language。 and 你看 and 后头它也放了一个 that， 为什么加个 that？因为用 and 并列连词连接两个 that 从句作为 know 的宾语，就是大部分的人知道第一英语是国际语言，同时也知道第二 a good command of English 有良好的英文造诣。 command 本来是指挥，可是呢这在语言里头呢就代表造诣，那就像那士兵一样的英文单词，每个都是士兵，你们经常使用它，操练他们，结果呢，你就会指挥他们指得很棒。好，不说了。A good command of English， 我们常常是称赞人。Wow, Peter, you have a good command of English。你英文讲得好棒哦，就可以用这句话。You have a good command of English。他说有良好的英文造诣 enables you。A good command of English 当主语， 啊，然后呢，动词是 enables， 使某人能够 enable somebody， 一定要加 to。比如说 your help， your timely help， T-I-M-E-L-Y， 你适时的帮助 enabled me to finish the work on time， 使我能够准时把工作做完。我就用这样的话 enabled， 我用了过去时。Your timely help enabled me to finish the work on time， 我们就可以这样说。所以良好的英文造诣呢，可以使你能够 find a good job， 找到很不错的工作。However， 然而 they don't know what they should do to learn English well， 但是他们 they 就指的前面的 most people， 这些人并不知道 what they should do， 这是用疑问词引导的名词从句，作为 know 的这个宾语。They don't know 他们该做什么， What they should do， 本来是 What should they do 问句，变成了名词从句，保留疑问词 they， 然后放主语，再放了助动词 should， 这都讲过的哦，现在都在活用了。他不晓得该怎么做才能够把英文学好， To learn English well， They simply try hard， 他们只是这个 simply 就是 justTry hard， 拼命努力，拼命尝试。To memorize， 就记忆，不要叫用 remember， remember 是想起。啊，这个 I remember， I saw him before， 我想起了，我记起来了，我曾经见过他。记忆呢叫 memorize， memorize new words， 就记忆新词，新单词。Or grammar rules， 或者是文法规则 rules， 这个有一个 L 嘛，所以不要念成 rules， 叫 rules， 要念欧洲的 O， 但舌尖是抵上去的 rules， 就像 girls， 女孩子 she's a beautiful girl， 不要念 girl， 不是 girl， girl， 舌尖抵上去。So rules， rules， 舌尖还没抵上去，念到 L 的时候舌尖抵上去， rules， 文语法的规则。 somehow， 但不知怎的，不知怎么搞的叫 somehow。 我们说 she's beautiful， 她真美啊，大家都说她美， I confess， 我承认呢，我坦白说 that she's very beautiful， somehow， 但不知怎么搞的，There's no chemistry between us， 我们两个之间不来电。 There's no chemistry， 也就是没有化学变化，没有反应。 C-H-E M-I-S-T-R-Y， She's beautiful， But somehow There's no chemistry between us， 但不知怎么搞的，我们之间没有来电。好， Somehow They forget all the words andGrammar rules the next day， 他们第二天的时候就把所有的单词以及语法规定啊，语法规则全都忘了干干净净了。所以英文不是这样学的。 Eventually they gave up learning， 最后了他们就放弃了学习。 Give up 就是放弃。 Hey， 戒除也是用这个字， You should give up smoking你应当戒掉抽烟的恶习。 You should quit smoking， Q-U-I-T， Quit smoking， Give up smoking， 这都是很棒的用法。 Quit gambling， 就是你要戒赌， G-A-M-B-L-I-N-G， Quit gambling， Give up gambling。 What a pity， 多么可惜啊。那么这是一个感叹句，后头省了主语跟动词，就 What a pity it is， 那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情，那个 it is 它省了掉了。好了，我说得很清楚咯。来，我们今天把这个文章从头到尾再跟读一遍。 Most people know that English i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and that a good command of Englishenables you to find a good job. However, they don't know what they should do to learn English well. They simply try hard to memorize new words or grammar rules. Somehow, they forget all the words and grammar rules the next day. Eventually, they give up learning. What a pity. 好，在这里啊，我稍微要说一下的，也就是在第一句里头 most people know 是及物动词，或者用 and 并列连词连接两个 that 从句。那你老师，你不是说过那个 that 可以省掉吗？可以，但记住，这个时候第一个 that 可以省得掉，第二个 that 不能省。 Most people know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and that a good command of English enables you to find a good job. 为什么 and 后头那个 that 不能省呢？因为你省得掉的话，它就变成 and 连接的是 most people know 这个 主句了。许多人都知道英语是一个国际语言，许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呢，同时良好的英文造诣会使你找到好工作，许多人都知道这事实，同时良好的英语可以找到 好工作。你看看有没有上这个讲话有没有逻辑上的错误，就好像今天我非常高兴，同时这是一本书一样，是你连接的时候变成连接主语，这主语没有不关联了，所以你这边要了解 and 连接的是两个宾语啊。许多人都知道两件事情，第一点，那第一点那个 that 可以省得掉，第二点那个第二个点的 and 后头那个 that 就不要省，所以这是要特别特别记住的啊。我们希望呢一点一点讲解你越来越懂英语。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 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六点到六点半，重播的时间是十点到十点半。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774 和 FM92.3。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北京外语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赖世雄老师，感谢大家一路以来对长春城赖世雄英语的喜爱与支持。赖世雄07点英语一共有230讲，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www.ivytw.com 进行购买，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外语广播，在长春城专场优惠处进行购买。我们再听一遍本课的内容。 For today, we have a new lesson, 也是活用名词从句。在这里头我们看了The right way, ding, 什么一声，干嘛什么，为什么会有ding一声呢？因为我拿笔出来了啊。那么就是注意到一些字啊，要特别特别的要让大家注意啊。那么就是要划线出来。The right way to learn English, part one. 要正确的方式。什么方式呢 ?to, 你看这个引导不定式的这个 to 啊。它一定是小写在标题里头。To learn English. 但是老师你刚也说过那个 the 冠词或者是 a 冠词要小写啊。不，它在这个开头的时候就只能大写了。The right way. 如果你再把 the right way 呢放在中间的时候，那个 the 就要小写。You should learn English the right way. 那个 the 就要小写了。In the right way, 那个 in 可以省得掉。好，学习英语的正确之道，我们现在先从头到尾为大家念一下。Most people know